固然从来不觉得自己特殊，也并不觉得自己讨人喜欢，但同其他人被领着进宫，隐约知晓圣上要做什么之后，他却后悔起自己不讨人喜欢的这一点了。宫中规矩严苛，但圣上对待他们这些小童却是很宽容，固然在这儿还和因着北疆一战而闻名天下的薛将军薛远说起了话。这将军看着吓人，说起话来却是还好，尤其是说到圣上，薛将军眼底的自豪和喜意遮掩不了。固然喜欢一切喜欢圣上的人，他尊敬这位将军，只是觉得薛将军说话好像有几分深意似的，他听不懂。那之后便是如同梦境一般，固然被圣上带入宫了。固然晕晕乎乎，他不是为了自己被圣上选中而高兴，但也是为了自己被圣上选中而高兴。这其中说起复杂，心中的雀跃只想着， 全天下最厉害的人就要成为我的父亲了，这个人要成为我的父亲了。 从此圣上变成了父皇，父皇待固然极好，固然也从没有好好给别人做过儿子。圣上学着做一个好父亲，他就学着做一个好儿子。一次固然夜中做起了梦，他又梦到自己回到了河北避暑行宫，见到了大宫女劝解婉太妃压住思念的那一幕。他不由走到两个人面前，耳朵靠近，听到了大宫女说的话。 圣上万般忙碌，行宫与京城只数日便可来回，圣上身体不好，若是当真思念您自然会来，但若是不来，您这想念只会成为圣上的担子，您不说才不会让圣上劳累。 婉太妃沉默地收起念头，固然心中一股怒意升起，她在一旁大喝宫女 大胆， 但这一声刚说出来，她便从梦中惊醒了。固然惊慌失措地找了父皇，同圣上说着自己梦中的事情，说一说那个大宫女的古怪。圣上的神情缓缓变了，他压抑地握紧拳，几分痛苦和悲哀显露。 冉哥，父皇知道了。 但固然却觉得父皇早就知道了。他被宫侍送出了宫殿，薛将军同他一起走了出来，口气冰冷道， 你让他难过了。 固然茫然地抬头看他，薛将军低下头，那双沉如深潭的眼眸好似能吞噬人心。他警告道， 下不为例。 固然看似通透，并不是胡说。从这一日之后，他便隐隐约约从父皇同薛将军的身上看出了什么。等父皇他们长久的征战西夏回来之后，这样的隐约感觉变得更为明显。 薛将军对父皇来说是特别的，父皇对薛将军来说是唯一的。 时间越久，他们之间的独特便越发的弥久留香。固然想通之后，遵循父皇的意思，将薛将军看作母妃而待。只是薛将军每次看到他一脸孝顺的样子，总会表情扭曲几分。 殿下。 身旁的小伴读跑过来，白嫩嫩的脸上是糕点上的残渣。 您又在想什么了？ 固然回过神，平静道， 义哥，你怎么这么能吃啊？ 楚义乖乖放下手中的东西，拿着手帕擦过手脸。 回殿下，今日是侄儿过来讲学，我怕侄儿饿了才去送了糕点，只是侄儿不吃我就给吃了。 固然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目光从楚义的身旁往前方看去，正对上明示楚卫的眼神。楚卫同他行了礼，固然礼貌点了点头。楚义小大人一般地叹了口气， 哎，侄儿越来越不喜欢说话了。 固然若有所思。小孩子总是长得格外的快，薛将军重走丝绸之路回来时，固然已经像是抽条的绿柳，一下子蹿得老高， 等到番薯和玉米遍布全大横时，固然已经快要立冠了。身边的伴读也跟着长大，开始入世为官。这成长的一路上有诸多的诱惑和坎坷，可父皇将固然保护得很好，固然的心性也非一般的坚定。天家无亲情，那也只不过是那些人不是他的父皇。但过分的是，等他立冠之后便被扔去了监国，眼睁睁地看着薛将军将他的父皇拐到了北疆去。父皇和薛将军在北疆待了3个月，等回京的时候，父皇似笑非笑，薛将军面色却是难看又僵硬。固然请安时偶然听到了父皇和薛将军的对话。 薛九瑶，你说的那份大礼呢？哼，自己放的地方都找不到了，偌大的一个草原，你埋东西的时候都不想一想。 反正那片都已是圣上的地盘，东西就埋在圣上的土地之下。 父皇笑开了。薛将军在外是高深莫测、喜怒难辨的枢密使，对着父皇却永远像是个年轻的毛头小子。固然笑了笑，走出了宫殿。这次父皇和薛将军外出前往北疆，并不是为了玩乐，而是因为北疆契丹出了内乱。父皇等这次的内乱已经等了许久，在游牧人的地盘上兴建学院，传教他们大横话，用护士的繁华来提供游牧人一切想要的东西，这一切的一切注定了游牧民族的今日。大横出兵整治了因为内乱而混战的边关，大横的骑兵一雪前耻，让游牧人好好见识到了这些年来大横的成长。随着胜利连连，游牧民族开始有人投降。父皇所说过的话一个接一个的实现，可是脚步却从没有放缓。他曾跟固然说， 我还有很多想要做的事，但却做不完了。这些事需要交给你，然而望你不要让为父失望。 固然行礼躬身，郑重道：“ 儿子晓得。” 父皇曾经说过，要让扶桑付出代价，要让扶桑说大恒的话，以为自己是大恒的人，要让王先生后悔，成为他们扶桑人唾弃的罪人。固然记得这个，父皇若是没有做到，那么他会接着做下去。